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你健身了吗？继晒娃、晒美食、晒自拍这老三样之后，最近一段时间，一种带排名的较量在朋友圈当中悄然走红，那就是晒步数。今天你跑了多少公里，走了多少公里，不少晒跑族纷纷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步行记录、瘦身成果。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马东霞，对于健身这件事可是有着不少的故事与感悟。本期人物空间为您讲述马东霞从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到健身教练的故事。工作4年，体重暴增40斤，他做了一个怎样的决定？在很多人看来，减肥就是一条永远看不到终点的跑道，而在专业人士眼中，这是因为大家在健身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错误的锻炼方式背后暗藏着哪些隐患？五花肉与里脊肉和减肥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本期人物空间，请听马东霞讲述他这些年健身瘦身那些事儿。东东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其实我们嘉宾呢大名叫马东霞，但是呢熟悉你的人啊还有同事们都会叫你东东。 对， 所以我也就随着他们叫了。 可以，没问题。 你是做这个健身的这方面的工作啊？ 是的。 以前也是健身教练，等于是 啊。对，我一直教团操课。 那这个女孩哈做这个健身教练，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这么一个职业了。 对啊， 你是怎么走到这个行列当中呢？ 我是这样，就是原来从小嘛是练体育的。 哦。 然后后来呢因为身体状况就是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家里人才让我去学体育，然后这样的话觉得可以把身体素质增加。但是呢成绩没出来太多，但是学习还不错。 这是对学习的一种促进。 对，就是把身体先练好了嘛。然后同时那时候因为我们这种80后嘛，然后那时候都是讲究从娃娃抓起，然后呢从小的时候就学跳舞，然后比较喜欢。然后但是我毕业的时候呢从事的第一份职业并不是说是一个做体育类的。 就是其实你是业余爱好体育。 特长生吧，算是。 对，一边念书一边练这个体育。倒没有进入那个说专业的体育的领域。 对。 学习的时候学什么专业？ 我学习学的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对，然后后来呢分到了就是分到了人民日报社底下的一个杂志。杂志社里头，然后做美术编辑。 那就是属于在媒体啊。 对，做的是自媒体。 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锻炼身体这个事儿，体育这个事儿也没有放下过。 就是因为那段时间给放下了， 放了 得有、 哦、 对，放了三四年吧。然后那时候就变成了一个胖子。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不锻炼了，然后工作也比较累，然后因为做美术编辑嘛，然后天天都得对着电脑排版呀、坐着呀，然后就是颈椎啊、腰椎啊就开始疼，因为老得对着电脑嘛。 对。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自己就是长到了快变成了140斤了，然后胖了得有40斤，然后实在接受不了了，自己就办了一张健身卡，然后到了健身房，然后我觉得就是老师教的这个操课对于我来讲就基本上是过目不忘，他教完了以后我马上就能跟着跳下来，而且就是可以教别人。 就是你因为你原来有接触。 对，就因为原来学过跳舞，然后呢也在一些运动队里头做过训练嘛，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 就是虽然说体重增长了啊，变胖了，但是呢就是运动的那个 细胞还是有的。 对对对，就是接受起来特别快。 对。 这个是不是也是从事锻炼啊或者说健身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啊有一段时期兴趣来了，然后也有时间啊，然后就猛的练猛练猛练，练完了以后效果还不错啊，然后突然的啊可能兴趣不在了，或者说有什么事儿忙了，然后就把这训练就放下了，放下以后他身体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对。当你要是再恢复锻炼的时候，你就会很快的又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 又进入那种状态。 对，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肌肉啊，就像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它全都是有记忆的，像我们的脑袋是一样的，都是有记忆的。然后你这段时间你不练的时候，它肌肉可能就萎缩，就变小了嘛，然后肌肉就变成了肥肉了。但是你忽然间一练的时候，它就很快的就又找到原来的运动轨迹了。然后呢，你的肌肉线条以及你的身体姿态，然后就能瞬间的再回去。 这一想起来似乎咱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啊，就是说当初啊你那个做那个编辑的时候啊，咱们工作性质好像差不多。 对 啊，我一看 伏案工作， 对，我身上这个肥肉也是年年的在增加。它这是一个工作带来的可以说对咱们身体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啊，不光是工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嘛，就是尤其是女孩子啊，过了30岁以后，然后你的就是每天身体有一个基础代谢率，然后呢就每天你即使不运动什么都不做，你躺着就吸气呼气，你也能消耗个1000个卡路里，但是你可能之前会能消耗1700大卡，就是你在年轻精力旺盛的时候，你可能能消耗1700大卡。等到30岁之后，然后身体慢慢往下走的时候，那你身体每天消耗的卡路里的数量就会降低。那你同样你每天吃的还是这么多，那剩下那300-400大卡就只能变成转化成你的肉了。 有时候甚至吃的还会更多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工作呀，有的甚至是吧， 工作压力大，多喝点咖啡，多吃点零食，就全出来了。 上去了啊，还有的时候这个是吧，你在这个行业里久了，你有了一定的资历啊，有那么多人请你吃饭啊， 对，得应酬啊，各种的。 对，甚至说在单位里可能成了负责人啊，这个什么经理之类的，就是各种的饭局，各种的应酬，它都会给你带来这种热量的累积，让你 的 身体咱们说这肥肉是越来越多。 是 这种东西它一定是会产生的，所以锻炼呢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途径。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很负责的话，那必须要进行锻炼， 那是一定的，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嘛，生命在于运动，所以一定要运动起来。 那么在这个进入健身行业之前啊，可以说是纯粹的文科这种状态，持续了有多少年？ 有将近4年吧， 4年的时间啊，然后就长了40斤，这个有时候想起来也挺可怕的一件事， 对，特恐怖，比较恐怖。 那你要是到了那样的一种状态，你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也特痛苦？ 对啊，刚开始前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是训练嘛，就尤其是头三天你从来很久没训练了，然后你再一训练的时候，你会觉得第二天你浑身都疼，疼得不行不行的。 对， 然后第一天练完了以后可能没有什么感觉，第二天会有点疼，那第三天的时候是你最疼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你身体排酸的时候嘛。 是， 然后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连床你都不想下，但那时候你如果你要咬牙挺过去了，持续下来的话，你就身体就肯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坚持啊， 对， 你想啊，你还是以前常年的都练过，拿你的话说是恢复一个记忆啊，都这么 痛苦，都这么难以往下坚持。 嗯、 如果说，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嗯、啊，以前没有这么大运动量的锻炼过， 嗯、 也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啊、 嗯， 已经这种状态了，才开始训练， 嗯、 那是不是就会更难一些？ 晚了是吗？不会、嗯，其实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和你每天运动的，就是消耗的热量以及运动的频率，身体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嘛。就哪怕现在我天天都在运动，但如果有一天我可能换了一种运动方式，或者说增加了一部分的肌肉运动量，那比如说我觉得我胳膊有点细，然后我想把我胳膊练得再看起来更饱满一点，那我可能会重量上面可能原来我可能用3公斤，那我现在就用5公斤，那这个时候我再去练的时候，那我第二天也同样会疼啊，并不是说就是我第一次练我会疼，就像我是一样，我天天练，如果我要是换一种训练方式，我照样也会疼。 你的意思就是说，可能练着练着，你对某一个强度或者说就适应了，就没感觉了， 嗯， 是不是锻炼的效果就不如以前好了？ 那不会，因为你每天的消耗的卡路里和热量还是一样的。 哦，那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增加一些。 对，因为你想让你的线条更好嘛。 如果增加了以后，是不是那就降不回来了？ 啊，那不会， 也不是。 对 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给会员写训练计划和训练目标的时候、 嗯， 都是根据他本人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私人定制， 嗯、 给到我们的会员。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根据我们给到的这些东西和方案。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是内脏脂肪高，他看起来瘦，但是他的内脏脂肪可能高。 嗯、 对，就是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根据他的这种情况，教他怎么去能帮助他去减少一些内脏脂肪。 嗯。 那比如说可能会教他们一些多做一些什么扭转类的动作呀，然后帮他们去做一些排毒啊，然后这样的这种课程会推荐给到他们。 嗯、他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不太了解的规律，你们能知道。 嗯、对。 怎么去锻炼，做些什么动作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锻炼效果？或者说能锻炼身体的哪个部位、 嗯、 这个是你 都有的。对， 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会面临的问题。 嗯， 啊，我也想锻炼，我也自己练啊，但是可能练的不是太科学。 是，就像有的会员就跟我说、嗯、哎呀，东东老师，你看我这个肚子呀都是肉，我怎么能把肚子给减了？好多人想关心的都是这个问题、 啊、 对吧？ 对，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是，因为你的关注点只看见了你的肚子、 哦、 你根本没有看见你的后背和屁股，然后你也没有看见你的手臂上面到底有多少肉。 嗯， 其实说白了，就像咱们的人，你长肉它肯定是浑身均匀的去长，它 不可能只长一个点， 只长一个点，在一个点上不停的长、 嗯、对， 所以你减，你也不可能是只找一个地方去不停的减、嗯、那对于我们就说，哎，会有一些部位的训练，那是加强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部位而已、 哎、 并不是说啊，我想减肥就全都减肚子，那是不可能的。那有的人，有的女孩子还说呢，老师，我瘦了20斤，我怎么觉得我胸小了、 啊、 因为胸上也都是脂肪啊，同样是你身体的所有的脂肪在做了一个代谢。 所以我们会遇到很多困惑啊、 嗯、 当这些困惑得不到一个解释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我们锻炼的信心。 嗯，所以呢、 啊、 我们就现在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体测的时候的数据、 嗯、 那你走进健身房的时候，我们的教练都会给你做一次身体的一个检测、 哎、 然后先让你看一下你身体的一个成分，那是脂肪含量高啊，还是水的含量高啊、 哦、 还是这种，然后根据于你这些，然后再给你做计划。那同时呢也会帮你目测一下你是圆肩呀，还是你是O 型腿呀，还是你是脊柱侧弯呀， 嗯， 或者是颈椎僵直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通过一些仪器还有一些东西帮您去测出来、 哦、 然后针对这些地方帮您做改善和修复。但是我们只是做改善和修复，并不是治病，那治病还是得找医生、嗯、 对对对。这个锻炼呢，它不是一种医疗方式， 对， 而是一种保健的方式。 对，它只能让你减少疾病和预防疾病，但是你要让它治病，它肯定是治不了的。 因为它是要提高、嗯、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哎，提高免疫力， 对， 是通过锻炼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从而使你 嗯 和这个疾病它离得比较远一些。 对，就像刚才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似的，我刚刚开始可能只是跑30分钟，我就呼哧带喘的，我就跑不下来了。 对， 对， 对。 但是我发现我跑了3个月以后，哎，我跑1个小时也可以能坚持下来。 是， 这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您的心肺。 就是心肺功能有所提升，是一个是您日积月累慢慢训练的，让您的心肺功能提升了。 这个咱们这个健身的话，它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特别快速就能达到怎么样的这种水平。 对，吃一顿饭你就能长十斤肉吗？ 对， 那你减肥减一天你能瘦20斤吗？那肯定也不行啊。 所以我们平常的状态是在长肉的时候不太 注意 啊，这个反正没觉得怎么着啊，哎，最后突然发现，我怎么长了这么多肉？ 对，然后每次聚会的时候还说胖瘦不在这一顿，先吃再说 、这是日常的心态。等到锻炼的时候或者减肥的时候就想，要我今天练了半天怎么一点没减呀？恨不得说真的是一天减10斤去，那才算有效果呢。 还有一种健身误区是什么？就是每天盯着秤的那种会员，就是他说：“哎呀，我都锻炼3个月了，我怎么没掉秤啊？我怎么还是这么沉啊？”但是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刚开始你锻炼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你的教练员帮你去测量一下你的维度啊？”因为就像你上菜市场买肉是一样的，你买一块五花肉，买一斤五花肉可能是一大坨，对吧？但是你要买一块1斤的里脊就一条， 对， 是吧？你是把你的就是我所谓的就是这种肥肉嘛，转换成我们那种肌肉了。 它密度不一样 ，体积它就不一样，但它的重量还是一样的。 从重量上可能看不出来它轻了多少， 对， 但是 你要看它的维度。 就是你身上的这个肌肉它变得怎么说呢？咱说紧实，变得密实了。它也是一种锻炼，一种锻炼的效果。 是呀， 这都是说我们得通过一些知识，通过一些学习，甚至说跟教练的一种交流，可能才能了解到的东西。 对， 这也就是说健身这个行业现在它存在于生活当中的一种基础吧，因为关注自己健康的人，希望锻炼的人是越来越多。 对，所以我建议就是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是健身房里边的会员的话，也请要让你的私教帮你先做一下体测，你了解一下自己。 你们这种测试准吗？是用仪器来 测？ 有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像你说的，他会理解说，你给我测那个东西哈，你就是为了让我 买私教课。 对，你让我害怕啊，我都这样了，所以我就掏钱就跟你这儿练了。他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吧？ 对，那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这些数据啊，全部都是在我们的仪器里边的，然后全部都是根据我们的体适能系统进行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评估定出来的这个数值，而并不是瞎写的。同时也包括于你的这些身体的数值反映的是不是你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数值，我们都会有显示的。 对，你比如像我这样的啊，你这个目测一看肯定都超标， 偏胖嘛， 三高。你说的太客气了，已经不是偏胖的问题了。他就是说像这种他好理解，但是有一些可能就像你说的，他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并没有说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合适啊，那个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一测出来那个结果会让他觉得 对，因为是比如说啊，可能是我们有的人他的腰围比和臀围比他就不是很搭，然后就会可能出现的那种，人家现在讲究都是蜜桃臀嘛，他可能出来是苹果臀，或者说他可能出的是梨状臀，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可能给他的就是他们的腰臀比不合适不达标嘛，那肯定就是他的脂肪肯定还是有堆积，有厚 嘛。还有你像那说可能也并不胖啊，挺瘦的一个人，他怎么会有脂肪肝呢？是吧？ 对， 他这里边其实内脏上他也存在一个脂肪堆积的问题 啊，不光是内脏堆积，然后还有包括于你的饮食啊、作息啊，然后还有就是你身体有没有一些疾病的隐患？那比如说有些有甲亢或者有甲减的，那他怎么吃他都不胖。 对， 这种东西都是在病理的情况下，那你说用让我们再带他怎么练，他也不可能会怎样。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事情啊，一定要把它理解透了，这样再进行锻炼的话，这个自己也就有目标，也就有这个目的性。 对，就是我们健身房有一个私教，就是聊天的时候嘛，他就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啊，就是说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零件，哪怕是一根头发，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仅有的一个。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身体负责任， 是独一无二的。 对。 那通过这种那个 科学的锻炼啊，这个尤其是跟着教练的这种有指导性的一步一步的锻炼，才能使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得到一个最好的发展。 是的， 这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嗯， 所以大家在锻炼的时候也不要太盲目。因为如果锻炼不科学的最直接的结果，它会导致你有一些健康隐患。 不光是健康隐患，就是其实我打一个比方吧，就是曾经在上海的一个某知名的连锁健身房，然后有一个女会员，她就一味着想减肥，但是她也没有买私教课。 反正我自己有了这些器械了，我就 对对对，自己就练去了。然后呢，也没有跟我们说，然后她就一味的要控制体重嘛。她练着都有两三天没有吃饭，然后她每天的运动量有超负荷的运动量，然后有三四个小时都在做有氧练习，然后直接就猝死在跑步机上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对啊， 所以一定要 科学的 方法 健身。 所以我们健身教练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引导我们的这些朋友们来科学的锻炼身体。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看现在我们现在都手机智能化了嘛，然后手机会下载一些很多健身类的 APP， 对对对， 然后它里边会有一些健身的小视频给到大家，让大家会跟着一块去练，对吧？ 这是一种学习吧，反正也算是。 对，但是我也请大家是要学的话就要好好的学，不要只是模仿动作去学。 对，一知半解，有的时候可能会。 对，会练伤的。 对对。 就是我也是有一个会员，就是他自己一直是跟着某热销的一个 APP 的软件在做训练，在做训练的时候就是做平板支撑，是练我们的腹部核心的那么一个动作。但是呢，他的下背没有收紧嘛，然后他是塌背的，塌背在做的。那塌背在做的话，他一直做都是腰在用力，然后下背不在用力。而这个动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求的是腹用力，是要腹是向内收紧的，整个背部是完全不受力的这个状态。但他只是模仿了这个动作，并没有找到这个精髓。那最后把腰练腰椎间盘突出， 所以这个一定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啊。在这个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你体会不到，或者你观察不到，你只能从这个外形上去模仿， 对。 但是真正的动作你是做的到没到那个位置，达到没达到那个效果和那个强度，那必须得有这个 有专业的人。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包括于我们做动作的时候，什么时候应该呼气，什么时候应该吸气，怎么去做配合。那光是一个图像，一个呈现，一个动作的一个呈现和模拟，那你肯定还是不知道有些的精髓， 可能 就是一个绷脚尖和一个勾脚尖都会有区别。 可能有朋友会，我相信你也听到过啊，你就是干这个的，你做健身教练的，你就说教练特别重要，没有教练不行。那我平常我就跑个步什么的，是吧？我就走走路，我 也是，对啊，这个也是健身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也很提倡这种健身的方式和健身的意识， 但是那里头也得科学的去。 对，就像跑步是一样的，你看，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到底是前脚掌着地，还是全脚掌着地，还是后脚跟着地， 是吧？ 在你跑步的时候，你跑坡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跑快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是你是按照竖直往上去走弧形的跑步，还是像我们说的是走这种曲线的跑步，那都是不一样的。那曲线跑步可能会是减体脂会更快一些，那你可能跑坡度的时候可能是心肺功能会更强一些。所以说你想需要的是什么？ 对， 你只是说啊，我随随便便跑跑步去怎么样？这我也很提倡，因为这很健康。而且呢，我觉得你看就像我一样，我现在都已经天天骑自行车，就我觉得也很，一是很环保，二也是锻炼自己嘛。然后我也挺很提倡啊，然后晚上陪我家里人去散散步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运动的一种方式，就是运动无时不可都在，但就是说看你追求的目的是什么。 对，养成一种好的习惯，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这个才能达到真正的使身体健康的这样的目的。你比如说 就像我们跑步，你前脚掌和前脚掌还有后脚跟，那你应该是怎么跑？也许可能是你跑的节奏不一样，或跑的就是着力点不一样。那你跑一次不知道，跑一年不知道，跑三年不知道。但是你有可能你到50的时候，你的髌骨就会疼。但是如果你要按正常的姿势去跑步的话，你可能到70岁，你的髌骨都不会疼。 其实用不着那么长时间的反应啊。你比如说我也跑过啊，一开始跑的时候可能也是用力用的不够对啊，然后几次以后

北京电台月故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